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。 959资讯快报。 9月1日。涿州市召开两维治理工作调度会，对两维治理工作进行梳理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出席会议。李庆杰强调，当前两维治理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级各部门要继续以抓铁有痕、踏实留印的韧劲儿，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一抓到底、抓出成效，确保全市两维治理工作任务顺利完成。9月2日，涿州市集中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，进一步推进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扎实开展，打造环境优美、秩序优良、服务优质的人文环境，提高广大市民的知晓率、参与率和支持率，为本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助力。市四大班子领导与机关干部一起走上街头，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。据了解，此次活动以开展市容市貌、经营秩序综合整治、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为主要内容。本市继8月26日首次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后，以后每周六上午都将组织开展星期六文明行动志愿服务活动，时间从8月26日至10月21日。为提升涿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，强化政企联动应急响应机制，9月1日，本市组织开展2017年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情景构建桌面推演活动，副市长李庆林出席活动，他对这次演练活动的强针对性和高操作性给予充分肯定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、世界城市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客栈， 神偷客栈， 神偷客栈， 神偷客栈， 神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。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！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 北京时间的17:08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哈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7摄氏度，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哈，早晚温差很大，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这几天呢我也是有一点嗓子不舒服啊，有点扁桃体发炎，也是有点要感冒的迹象哈，所以呢也提醒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，一定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。今天呀我是找了好多的资料哈，想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美食，看了半天看到了这样一家店，我先说一说你们猜一猜哈。说呀在三里屯有这么一家店，小小的门脸却毫不起眼，但呢它是某国领导人来华指定的用餐点，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它没有奢华的装饰，可人气却火爆啊。为了保证品质和原汁原味，他们家的食材调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，却只卖最朴实的价格。这是一家清真餐厅哈，名字叫做汉巴巴，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。汉巴巴，这个汉呢就是流汗的汗，巴怎么说呢，锅巴的巴，对，锅巴的巴，泥巴的巴，汉巴巴。在这里呢不排队你是吃不上的，人气特别的火爆。他们家中午呢是自助，60块钱一位，直接吃到扶墙，晚上可以点菜吃，而且品类呢是更加丰富的。不过呀所有听众要注意，他们家的营业时间呢是中午的11:30到下午的3点，11:30到3点，晚上呢是5:30到10点，5:30到晚上的10点，而自助餐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才有，其他时间是没有的哈。而且这自助餐是中午才有，晚上是没有的，只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有，周六周天还没有，还是蛮复杂的哈。店老板呢是一位虞城的穆斯林人，同时也是巴基斯坦人。他说呀，因为中巴深厚的友谊，才想把巴基斯坦的美食带到中国来。而且呢说呀，一进店全是陌生的这个异国的面孔，而且还是一帮这个全是胡子的汉子。讲真是觉得有一点，去吃的话比如说我一个姑娘确实会有一点点的担心，会害怕哈。但是呢没过3秒钟，这种担心就全部融化在这些小哥们的热情当中哈。巴铁友谊真不是瞎吹的，人们呢都非常的 nice， 中文一个比一个还好。而且呢店里还有一位中国的服务员，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找他来协商，语言障碍的宝宝们呢就不用担心了。好了，这家店呢叫汉巴巴，是吃巴基斯坦美食的，店呢在三里屯。好了，先说到这里哈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吧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来跟貂蝉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美食呢，无论是东北的、北京的，还是这个四川的、成都的等等等等，哪里的都可以，来推荐美食告诉貂蝉，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哈，这首歌来自陶晶莹的《走路去纽约》。 要飞，无安地球。

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上家让我扣呀？方马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这首歌来自王新平的《请你看着我的眼睛》，来自听众的点歌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回来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哈，说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是貂蝉。继续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《鸽子》哈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一家店汉巴巴。推荐几道他们家特色的美食。这一道叫特制鸡肉咖喱，真的是对这些软乎乎色泽鲜艳的食物毫无抵抗力哈，看一眼大脑就会发出指令，这一定很好吃，然后就会忍不住的去吧唧嘴。对，我经常会这个样子，看到特别好吃而且那种色香味俱全的时候，真的会忍不住的去，就是那种吧唧嘴的感觉哈。说啊，和外面那些 咖喱不一样，这道鸡肉咖喱酸甜微辣，真的是超级下饭。顺便要说一句，他们家所有的牛羊肉都是清真专供肉，血统正宗的肉中贵族，关键还卖的是最最便宜的价格。这种炸裂式的性价比啊，别的地方是真的是吃不到的。继续的这一道呢，叫牛肉咖喱饺。它是怎么说呢，一盘是有四个然后排着去放的哈，有点像这种胖墩墩的小宝宝端上桌时看着毫不起眼，但凭着多年吃货的经验，真的是它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然后呢，咬一口果真里面塞满了这个牛肉的肉末，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呢，连心情都会变好了。再用蘸上薄荷叶酸奶尖椒这个秘制的酱料哈，好吃到爆炸好吃到爆炸，真的看样子真的是很好吃哈。继续的这一道呢，叫巴基斯坦式炖牛肉。哦，看上去跟上面的鸡肉咖喱很相似啊，但是味道却完全不同。嫩嫩的牛肉居然还带着水果的清香味道，他们家已经把调料和食材玩得出神入化了，店里的每一道菜用的汤都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而且这些美食别的地方你是一定吃不到的。好了，先介绍这么多哈，一会儿呢回来之后，廖然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一家店汉巴巴的美食。刚才这位听众叫小姐姐说我的微信名字长了，不怎么好看，应该是不怎么好念呀，这么长。她点了一首许嵩的《有何不可》，好，来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。

来自黄家驹的《海阔天空》是听众吕新鹏点的一首歌曲哈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那一家店啊，汉爸爸到底有哪些美食呢？继续的这一道菜叫玛莎拉鹰嘴豆，玛莎拉鹰嘴豆。说啊，这个鹰嘴豆呢是巴基斯坦的重要蔬菜之一了，它的豆味简直发挥到了极致，还有板栗的清香，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哈，能延缓衰老，让皮肤变得弹弹的。说啊，爱美的小仙女一定要去试一试哈。继续的这一道菜叫香煎鱼排，没有刺儿的鱼吃起来就没有其他的吃鱼类那么多的事儿了哈，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鱼，不用担心被鱼刺卡到嗓子了，简直是一种恩赐。自从吃了这个鱼，觉得我下半辈子生命都开始期待了。真的看样子就很好吃啊，叫香煎鱼排。这个叫奶酪馕饼，相比新疆那个干巴巴的烤馍，汉爸爸家的这个烤馍呢，松软有弹性，嚼着一点都不费劲儿哈，中间还有奶酪的夹心儿，每口都是奶香的这个味道哈，同时也要蘸着他们家这个拿手的这个酱料哈，也是特别的好吃。蘸的这个酱呢，就是由酸奶、黄瓜和洋葱等辅料制成的，这是巴基斯坦人最常吃的一种酱料了哈，酸酸的又清爽的口感。说呀，这个汉爸爸他们家呢还有各种的酱汁儿哈，好多好多好多种酱汁儿，每种都是别开生面的味道，真的是想每一次哈，一次就想吃个遍它这些酱料。这抹上这些神奇的酱料呢，每一张饼都会自带光环，都会有不同的味道哈。主食是印度香米大虾饭。说啊，这道这个大米呢是来自印度的大米，下锅前要在水里浸泡一天，然后用肉汤煮熟。哇哦，听的用肉汤煮熟，这真的是一碗深藏不露的米饭呀，用肉汤煮熟肯定好吃是不是？是啊，每粒小米都饱满了鲜香的肉汤的味道，每咀嚼一口，鲜美的味道像海浪一般扑向味蕾，好吃到极致哈。说呢，就是就算不能吃饭的这个小姑娘去吃都能吃两三碗哦。那么继续呢，店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家店的一些甜品。刚才一位听众，等一下我找一下，叫明明喜欢你哈，点了一首陈冠普的《太多》。我们来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，陈冠普的《太多》。 计较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

来自金志文的《远走高飞》是听众金柱点的歌哈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节目剩的时间不多了哈，还有十分钟，也请所有听众赶紧来点歌吧。继续的这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》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那一家店叫汉巴巴，还有哪些好吃的甜品呢？这一道呢叫水果奶油冰，是用牛奶、吉士粉和各种水果做的奶油冻哈。看样子又特别的好吃，然后滑溜溜的感觉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在里面。继续的这一个呢叫印式甜乳蛋，看起来像山楂的小球球，其实是用奶粉和黄油做的，裹着浓浓的糖浆，超级无敌甜啊！就是如果不怕腻的听众可以挑战一下，毕竟在别的地方你是吃不到的哈。还有呢，传统巴基斯坦奶茶，不掺一丝水的奶茶，口感也是特别的香醇。来了汉巴巴，你会发现穆斯林的真诚、善良和品格都体现在菜肴上，每一道菜都是货真价实。用新鲜的牛奶煮巴基斯坦的红茶，奶味真的是特别的浓，微苦的茶味又刚好解了牛奶的腻，一不小心就能喝上个三五六七杯啊。这你得多喜欢喝哈。但是如果去了这家店的话，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奶茶，真的是很正宗的巴基斯坦的奶茶。还有芒果酸奶汁也是他们家的特色哈。店名叫做汉巴巴巴基斯坦餐厅，开在工人体育馆北路八号三里屯 SOHO 二号商场511号，人均消费呢在80多块钱左右，其实说实话真的是不贵哈。工人体育场北路八号三里屯 SOHO 二号商场511号，汉巴巴巴基斯坦餐厅。刚才说了营业时间呢是，中午的周一到周五是有自助餐的，晚上是没有自助餐的。营业时间呢是中午的11:30到下午的3点，晚上是5:30到10点，周一到周日的营业时间哈。其实无论貂蝉怎么说，这些菜就是好吃，就是好吃。说了半天，你们也得去亲自去尝一尝，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。就像我说这个苹果很红、很大、很甜，但是你们吃到嘴里，你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跟听众啰嗦了哈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。叫什么呀？我看了半天了，叫许许真温柔什么什么什么，想点一首蔡依林的《说爱你》送给她的老公，因为她正在回家的路上在收听节目哈。好，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和你的老公，也祝你们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哈，小幸福的日子过得美美满满的。那么也祝所有听众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，吃上一个一大桌的好饭哈。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来听到这一首蔡依林的《说爱你》。 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决定。 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好像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可能总比怎么想到是会失落。我们都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